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因为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收音的方式啊收听我们的声音，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与此同时呢还有微信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对，而且这个982魔力工厂啊，我们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在上面会不定期的发送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各项大的活动，或者是赠送一点小福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呢这个毕竟又是一个周末嘛，这应该是周六是吧。 而且今天是工作日，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 对， 这个时段应该是大家接近马上就要解放的时刻哈，因为现在是5:07，那在这儿呢大家可能马上就要雀跃起来了，因为心可能已经飞到家了，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放8天假期了 对呀、真的是要雀跃起来。但是您先别急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可能还马上就要解放的时刻，我们先带您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周的一些新鲜事儿，或者是说旧事儿哈，一起来稍微的回顾一下。 对，今天呢这个九八二活力榜也就是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九八二身边事儿，来看看这一个礼拜在我们的身边都发生了什么，这些大事小事奇奇怪怪的事儿啊这个没事找的事儿，这些都有 没事找的事儿可还行 是接下来今天跟第一条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没事找的事儿嘛。 对，所以说可以的，我觉得可以。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其实前两天好像有一个事情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还有微博，大家都想去做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其实是两样非常看似不相干的水果啊，一种是香蕉，一种是冬枣。 对，咱们也先通过一段小视频来回顾一下当时整个的实验过程。 好，来看 榴莲吞食者，榴莲是什么？本期由香蕉和早饭主播出，年轻人要戒骄戒躁。 Hello， 大家好，是吃喝实验室的黄教授。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吃了香蕉以后才知道，会有一种非常恶心，甚至能看到人生走马灯的味道。听到这个描述呢，表示很好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把这两种水果混合在一起吃，究竟是什么味儿？我刚才去网上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版本特别多，说啥的都有。有的人说先吃香蕉，有的人说先吃枣，还有说一起吃的。香蕉呢，有人说是硬的，有人说是熟透的。首先，今天我们把它全部尝试一下，看看哪个说法才是正确的。这次我们准备了硬香蕉、软香蕉、青枣、红枣。吃之前，我们先清洁一下口腔，把牙刷了。OK。我们先来体验第一种，也就是原作者吃的，先吃枣后吃香蕉。没什么味道吧？试试这个软的香蕉。也是没什么味道。下面呢，我一起吃一下，还是没什么味道。下面呢，我试另外一种，先吃香蕉，再吃吧。还是没什么味道，是不是枣的原因呢？试一下红枣，还是没什么味道，估计是吃的太少，这次呢多试点。 蓝藻呢和这么多香蕉呢我已经吃完了，并没有出现什么恶心啊想吐的味道，更没有网上网友说那些什么死苍蝇啊死臭鸡蛋呢、啊、臭出来那些味道。由此证明这两样混合在一起吃呢没啥卵用。 哎，这个刚刚大家看完了这一条实验的短视频之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勾起你这段时间对这条信息的回忆啊？ 嗯，我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当中都晒出来了自己在实验这两种食物同吃的样子，嗯、还有人说公司给了这个下午茶的福利、 哎，对， 就是这个。 对，下午茶的福利，我之前看到过那篇微博，就是一个就是那种小的塑料盒，然后封住了包装，就像高铁上卖的那个水果一样，然后左边是一根香蕉，那个右边是几颗冬枣那样。 对，然后还有人之前不是有一种吃法，就是香蕉牛奶嘛，就把它榨成就是奶昔的样子。 嗯、 然后现在人就说、啊，干脆我再加一种冬枣，我就变成香蕉牛奶和冬枣榨成的香蕉牛奶冬枣 汁儿。 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香蕉牛奶冬枣奶昔啊， 可能就是那个味道加上点牛奶。 对，差不多我估计。大家刚刚通过那条视频啊，也能看到，就是这个黄教授做完这段实验之后，也并没有得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就像之前网友在这个视频、啊，不是在他发的那条推送下面说的那种，臭虫啊、臭鸡蛋啊，或者是这个死苍蝇的味道，就是也没有吃出那些感觉来。我个人啊，也就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下。 嗯， 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真的找了两根特别就是青绿青绿的那种香蕉，你知道吧？ 为什么要长青绿的？ 因为这个就是网上说，要拿那种不成熟的香蕉，它的那种味道啊，感觉会更直接，或者是说更强烈一点。 哦，它可能含有一些未成熟素。 对，可能是这样啊。 对， 然后我就再配上几颗那从新疆带回来的和田大枣，那个干瘪的那个， 啊、 对，红枣、 大枣， 对，然后搅和在一块儿，吃完之后，哎， 还挺好吃是吗？ 还挺好吃的，没感觉出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 哎，你有听到他们？你有试过拿那个冬枣是吗？就是冬枣和， 就那个脆的那个。 对， 没 鲜枣， 没敢试。 对，那个可能是重点，就是它可能那个元素在那个脆枣里面会有。然后，但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对于味觉的敏感度不同，所以说反应的味道确实是有差异的。有的人觉得还行啊，就是鸡蛋的味道，或者有人说就是那种 臭鸡蛋的味道。 对，还有说是牛油果的味道，就是 牛油果有味道吗？ 牛油果没有味道。味道，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 很奇怪的味道、 就是、对，很奇怪，也没有什么味道的味道，可能是这样。我问过不同的人的感受，也有人就说哎呀太难忍了，就是那种可能是对， 可能是他吃的那根香蕉本身就已经快烂了，香蕉、啊、大家也知道，就是在这个香蕉放时间长一段之后它会变软 变 黑变软，然后它会那种就是甜的有点发臭的那种 啊，对， 甜的感觉， 对，但是我还挺喜欢吃那种快要软掉的，就我觉得那种成熟度最高，你知道吗？ 对，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条消息啊，这个原作者的描述呢是吃完这个冬枣和香蕉之后，你会看到人生的走马灯，也不知道他当时吃完之后到底看到了什么形象。 套马的厉害的，好了，我 回光返照了是吗？ 对， 然后他说这个吃个香蕉和枣呢，就能把自己吃成濒危物种，也是蛮厉害的，真的。而且还有人这个吃完之后说看到了孔子和苏格拉底，还有满天的神佛。但是呢，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些乱七八糟的描述对于这个原作者而言呢，基本都是虚无缥缈的。比如他吃完之后就看到了关羽和奥特曼打架， 他是在做梦吗？ 对。那这个吃完冬枣和香蕉之后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啊？这个大家也无法感同身受，也是同样不具有这个科学的可验证性。因为在这条消息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的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学化学的哥们儿，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渠道的这个渠道，就是去回顾一下，或者说去打破一下这个 说吃出死苍蝇和臭鸡蛋的味道，这个消息的啊，对， 对，当时也是听到，我觉得太夸张了，是这样吗？其实就是刚说到医生啊什么的化学或者懂这些的人哈，然后因为我的朋友圈就是有一个聊天群，然后他们有一个医生啊，他有发一个特别专业的东西，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不一定能读得下来。他说香蕉加枣子实际上就是鸟氨酸和赖氨酸在脱菌酶作用下形成了丁二胺或施胺，前者就是传说，也就是这个丁二胺就是传说中的顶峰臭巴里的腐胺，可能就是有一种 啊那个臭鸡蛋的味道， 对，腐臭的一种化学物质或元素吧，就可能它合成发生了化学反应 啊， 可能是这样，但是这几个元素可能不太搞得懂哈。 明白了。 对，然后这种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可能 对，如果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你对这条消息还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你对物理啊不是物理去了， 化学， 你对化学啊对医学啊两者之间这个掺和之后能产生什么其他奇奇怪怪能让我们看到人生走马灯的那种东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这个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要记住今天是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 在家我们也是伴大家走过最后的几个小时哈，上班的最后几个小时。那刚刚聊到这个，其实很多人他的反应不同，其实可能跟个人也有关系啊，个人的这个味觉敏锐度，可能对于味觉的感知力，所以对这个产生的新的化学物质就有不同的反应和形容了。 比如说就有人吃出了这个洗洁精的味道，有人吃出了死苍蝇的味道，死苍蝇到底啥味儿我也不知道。 对，其实我也特别好奇这些网友他们怎么知道那些味道是什么， 苍蝇的味道都能吃出来，你干嘛还要吃冬枣跟香蕉的中和体？ 我特想知道他之前是不是有过这种很惨痛的经历，比如曾经吃过这个死苍蝇啊。 对，你比如说洗洁精这个倒还好，你可能洗碗的时候 对不小心 洗的不干净了，不小心舔了一下，你那是故意的吧？人洗洁精倒还可以，你说死虾这个也倒挺常见的，对吧？ 对， 臭虫这个东西只能是说就是把它搞死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 对， 臭鸡蛋啊这个可能大家吃过，铁锈 是闻吗？是闻的味道吗？我不太搞得懂大家。 或者是鱼腥味儿，最后一个就更厉害了， 那个 我就不说了， 是 便便的味道。我就这网友朋友们也是，这些网友也是挺厉害的啊，就是吃一个冬枣加香蕉就能脑补出这么多不同种类味道的气味来，这很厉害。 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知呢哈，所以赶快跟我们互动啦。 对，但是呢现在在网上啊这个也是众说纷纭，就像我们俩刚刚读的那条这个这个专业医生给我们的评价啊，上面有那个什么各种 氨 啊 酸啊 对氨啊酸啊，虽然我们不大懂这些东西， 对 啊，但是呢这个网上也是有很多很多不同讲究的。但是在国内的这个系统研究香蕉和枣在一起的文献还是十分的匮乏。但是在国外的网站上，我们甚至发现了，就是一个菜谱，叫香蕉大枣面包。 香蕉大枣和面包。 对，红枣香蕉面包。 红枣香蕉是馅儿哈，就中间那个芯儿。 对， 然后外面面包包着。 对，就有点像枣糕，然后他就把那个香蕉 就 碾碎了，放到那个面粉里。 哎，这样还行，因为它是加工过的，是吧？ 对， 就是加工过还好一点。 可能也许，反正我也没尝试过这个面包到底是什么味道，也许它不会吃出那种像臭鸡蛋的味道什么来之类。但是看它卖相还是不错， 是吧？如果要是变成三明治的话，因为面包它可能经过烘焙嘛，就是如果要是变成这个三明治的话，因为里面都是生的东西，然后就是一层香蕉，一层那个枣片，对，一层香蕉， 芝士，再来一层沙拉酱。再来一层那个 生菜，然后 再放两片肉， 对，肉，然后但是吃咬到底下那一层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 给快餐店新加一道汉堡吧， 这个可以有， 我觉得可以啊。这个说了这么多，大家如果是想去尝试一下的话，毕竟这两个物品加在一块儿啊，这个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没说出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毕竟就是两者东西吃到肚子里之后，你会在口腔中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会让你尝出一点奇怪的味道，但是它都是要往下走的，到肚子里边都会混成一团的，所以大家不要在意这个，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啊？ 这个倒是给了一个新的解读。 对，反正我是这样觉得的。你比如说，你就是之前在 还不大懂西方的餐饮的时候， 嗯， 我就一直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先吃前菜，还要加汤啊，然后主菜，然后后饭后甜点，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哗混合在一起，或者是就有一些很考究的朋友们， 嗯， 他们会把这个就做，比如说做牛排的时候， 嗯， 他们会红酒要放多少，或者是这个菜跟这个菜不能在同一时间吃，会影响这个菜的味道等等等等。 嗯， 我都当时都已经饿成那个样子了，你让我等两个小时吃一顿牛排。 哎，这倒是一个新的解读哈，早晚最后都要是吧？然后所以呢，就是当然大家在没有伤害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两者之间不能同时吃，就尽量避免。 嗯， 可能每个人对于美食的看法不一样吧。 对对对对对，我估计是这样。 但是像这种新奇的这种美食，突然的发现，有的时候也是给生活带来一些很小惊喜哈。 嗯，这可能也是有很多乐趣的。 对，可能就是某一个人突然哎，在生活当中把这两个 无意之间， 对， 看桌上放盆大枣，然后家里还有剩的俩烂香蕉。 对， 以前还饿了，就把这俩香蕉嘎一吃，然后左边嘎俩枣， 对， 花灯就过去了，看到了人生的走马， 对啊对啊， 走 马 灯 哈。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小的发现，也是引发了网络，其实网络就是一个大的世界嘛，网络世界当中的一阵这个蝴蝶效应哈，引发了大家共同的一些尝试。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一个小小的现象，小小的有趣的东西，也可以号召各种各样的新的一些东西来， 嗯， 所以还是挺好玩的。 对，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这个小实验啊， 嗯， 这个以便如果各位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话， 嗯， 想去尝试一下，然后还没跟我们说出吃出什么味来，然后你们俩都骗人嘛，根本没有味道， 嗯， 啊，我也告诉你，这根本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 嗯， 这根据个人啊，因人而异嘛。 对对 对，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实验吧， 嗯， 啊，最开始刷牙3分钟啊，保持口腔的清洁，不要有任何奇怪的味道， 嗯， 你不能说吃完韭菜馅下饼之后你再去吃这个， 是 那就是满满的都是韭菜味了， 嗯， 对，然后，对，要取这个还没熟透、吃着有点硬涩的黄色香蕉一根， 嗯， 红绿相间的脆冬枣一把， 嗯， 先吃一口香蕉，再吃一个枣，充分咀嚼混合。 嗯，然后呢，用心感受口腔中的回味，随后呢，迅速找到身边离你最近的人，突然对其鼻孔哈气，记录他在扇你一巴掌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哦， 臭流氓！当时在坐地铁， 这个 是吗？ 这个考题设计的就特别像吃完的韭菜馅的这个东西之后， 哎， 然后冲着这个对方然后不停地说滔滔不绝，对，滔滔不绝，对方就是回复一个厌恶的眼神。 对，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不涉及自身啊，这个在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做一下这个第三条的实验啊， 嗯， 这个如果发生任何危险，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后果自负，我们不负责。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啊， 嗯， 这种就是两种东西掺和在一起的这种现象还是有很多它是不可以去食用的， 嗯， 你比如说当时不是有说这个螃蟹跟就是海鲜跟啤酒不能一块儿，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 海鲜跟水果， 对，海鲜跟水果，然后羊肉跟牛奶， 嗯， 啊，还有什么比如说可乐跟曼妥思， 嗯，对对对，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当中的禁忌。 对对对对，就拿中医的话讲叫做相生相克嘛， 嗯， 你吃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吃螃蟹，吃一个寒性的食物，然后你再去吃一个， 嗯， 温性的热性的食物的话， 嗯， 可能也许会对身体产生一定量的伤害， 嗯， 这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稍稍告诫大家一下， 嗯， 还是劝导，不能说告诫，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也马上要来了嘛，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闸蟹也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回家了，团聚了， 而且回家了，对，团聚了，这个好吃的东西呢都会摆上餐桌啊，这个一大家的人坐在饭桌前其乐融融啊，很多东西咱们要先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吃，或者是两者加在一起综合起来对人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和影响，别让这个食物中毒来妨碍了咱们十一假期当中的团圆啊！ 嗯，妨碍了我们的好心情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很及时。那大家可能回到家之后，是不是也要跟家人来一场这样的这个实验呢？新奇的实验，新奇的玩法哈， 可还行， 可还行，好。 嗯， 这个说完了咱们的第一条这个脆枣加香蕉的消息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第二条消息，厉害了，我的中秋月。 哎，又到了中秋佳节哈，那中秋佳节回到家之后，马上就要放假了，跟家人一起团聚之后，是不是有一样食物就少不了？那就是我们传统的食物，就是月饼， 月饼， 中秋月饼。那月饼，它的一些争论哈，之前也是非常的多了。 哎、 不管是 其实月饼啊，就像这个粽子或者是豆腐脑一样。 对对对，它的争论也很多。我之前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微博当中很多朋友在这个微博底下就各种留言，然后关于这个馅料的，就是大家爱吃关于五仁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争论。有人力挺他说，你必须要拿自己家的馅料去做这样的月饼才好，不要吃那种买的。然后有的人就觉得五仁月饼太难吃了，你怎么天天老提五仁的这个传统呢？对呀、啊。然后还有人就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月饼哈。那最近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网络当中的网红月饼。 对，这个网红月饼呢，啊，这真的是，我是觉得一年更比一年强。你比如说之前会出现过这个蛋黄莲蓉。 蛋黄莲蓉算 好久好久之前，就是在这些传统月饼出现、就是在这些传统月饼已经非常普及的情况下、然后它应该是在小时候出现了这个蛋黄莲蓉的月饼。 对对对， 然后当时的那个蛋黄你还不知道它是一个蛋黄的形状。然后我昨天吃那个蛋黄莲蓉的月饼，它确确实实就是一蛋黄在里边。 我昨天也有吃蛋黄莲蓉。我就想表达一下。 对，好，反正 可能最初的时候月饼就是五仁，然后就是这种五谷杂粮汇聚到一起哈，然后后面慢慢演变成了像大佐说的逐渐加一些荤的东西，比如说蛋黄，然后现在又演变成什么样的呢？ 现在演变成什么样子啊，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告诉你。 好的， 不要走开哦。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功能却。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月，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后会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待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陪同18个家，风里面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北京时间的下午1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啦。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 对对对，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这个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大枣跟香蕉在一块吃会产生怎么样奇怪的反应，以及告诉你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下这一段实验啊。然后我们刚刚起了一个小小的开头，厉害了我的月饼。 对啊，因为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推荐的点，不是推荐的啊， 回顾或者是 要回顾的这一个礼拜发生的热点的第二件事啊。 对啦，因为这个月饼的争论太多了哈，但是最近呢层出不穷，又有了这个网红版的月饼。因为之前大家听说的那些都已经过时了，最近出了一些新的月饼馅儿哈，比如说最近的网红月饼，它呢就是想不到的酸菜牛蛙。你爱吃牛蛙吗？大佐突然忍不住笑出来了。 酸菜牛蛙， 你要用东北话来说一下这两个字。 酸菜牛蛙。 听着，你是听到 翠花上酸菜牛蛙月饼来两盘啊？ 管够了您呗， 管够了您啊！ 你是听到酸菜 牛蛙？不是，他这个酸菜应该是四川的那个酸菜， 对， 那个绿色的那个酸菜， 对， 不是东北的那个酸菜。 对， 如果他要是东北的酸菜配上牛蛙，就已经很奇怪了。 他就疯，一下子就疯了，是吧？ 对，那我估计没法吃了。这种月饼，我刚那个反应啊。这个酸菜配牛蛙本身应该就是又辣又咸，还有点鲜， 酸还有点， 对，还有点酸，就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奇奇怪怪的硬壳锁在那儿， 对，外面还有一个硬壳锁在这儿， 对，很奇怪的味道， 五味杂陈啊！我这个真的可以叫做五味杂陈啊！ 哎，牛蛙它里面不是带骨头的吗？所以是不是我们在吃着吃着，你说哎，吃着还得剔那个 骨头 是吧？ 就所以真的把这个月饼已经开始像这个包子呀，或者是 烧麦呀、饺子呀，往那方面去发展了。 哎，有道理，没准回头我们再出一个传统的西红柿鸡蛋馅的，这比较家常的。 真的有， 真的有是吗？ 真的有， 我的天哪！ 我也是在今年刚刚发现了，出现了这几种比较这个奇怪的蔬菜月饼，就是跟之前的饺子馅儿比较相匹配了，比如说皮皮虾馅儿的。 皮皮虾馅儿， 皮皮虾馅儿的月饼。 皮皮虾，我们走，不要吃月饼，吃皮皮虾。 皮皮虾馅儿的月饼，还有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这个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绿色的，跟那个三鲜馅的饺子一样的， 我的天！ 然后方块的，上面印着两个大字儿"韭菜"， 韭菜厉害了，我的韭菜啊！现在已经登陆到月饼界了。 对，还有那个西红柿鸡蛋馅的月饼，这个在去年应该就有了，我记得。反正今年啊，又出现了两种比较新款的网红月饼，我们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这个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盘点的这个酸菜牛蛙月饼，我们也没有这个功夫去买，买完了也估计不大敢吃，所以呢，我们也没法告诉您直接的口感啊。这个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想去尝试一下这种新款的网红月饼的话，不妨去周边的商店买一买，只要15块钱一只。 哦，只要论只， 不是一只牛蛙， 一只蛙15块， 是一只月饼15块。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已经感受过这款月饼的话，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感受，还有你吃的时候心里的动态，因为我很好奇。 对，估计没准就是把那个放干巴的馒头啊。然后再加上一碗酸菜牛蛙， 就是把那个 差不多的 包子包起来，就包成圆的，比较平一点的，然后放在烤箱里面变熟的，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网红月饼就是大虾芝士月饼。 哇，哎，这个听起来像是法式的，就那种很豪华版的 法式大虾芝士月饼。 对对对，很豪华版的西餐的。 你加入。豪 华 早餐， 对，已经加入到豪华套餐系列。 现已加入豪华套餐系列啊！ 对对对，那这个大虾芝士，我觉得好像很腻的感觉。 嗯，我觉得是大虾，大虾芝士本来就很腻，再加上月饼油油的，就 对对对，因为月饼它的皮儿应该放了猪油嘛，就是比较油腻一点的这个皮儿，起酥的那种感觉，然后应该吃一个热量不小。 我估计是这个想减肥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俩月饼的热量都不小。除了这两种网红月饼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十三香小龙虾月饼， 哇， 这个藤椒牛肉月饼，梅干菜。 藤椒牛肉是那个肯德基的某一个，最近好像藤椒牛肉什么？ 这个有一个汉 堡 出了， 对 不 对？ 还有这个梅干菜猪肉月饼啊，这个腌菜鲜月饼， 哇塞！ 然后这个云腿鸡枞月饼， 对对对， 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俩刚刚说的这几种月饼摆在你面前，就算它还是月饼的形状，把它掰开之后，里边的馅儿应该就是满汉全席的这种。 老板，只要馅儿行吗？ 不要这个外边壳。 对对对，回头咱们报菜名就开始报月饼，就是各种月饼馅儿哈。现在大家的脑洞也真的是非常大。那现在这种月饼节，也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将至，这个月饼在网上，也就是淘宝网啊等等一些网站当中，这种奇奇怪怪馅儿的月饼也是不断的窜红，变成了网络版的网红月饼哈。现在也真的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 对，而且这个这个数据显示呢，早在9月初啊，这个剁手党们就已经开始摩擦， 已 经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断这个在这个网站上推高了这个月饼的搜索量。到这个9月20号呢，这个网站上关于月饼的搜索量已经爬升到了峰值，增幅接近300%。 哇！ 而且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外加混搭上了国庆长假，许多在异地求学啊工作的剁手党们就有了回家探亲的机会，这才触发了这波剁月饼的高峰。 除了刚刚说到这个馅料的它的这种奇葩之外呢，还有我们往常因为送礼一般都会送礼盒嘛， 对， 所以说关于月饼礼盒的消费呢，总也是被这个不断的被提起哈，比如说一些天价礼盒、过度包装啊，还有像礼券浪费等等。那么对比之前的数据，也是根据阿里的数据显示，发现在过去的3年之来呢，消费者买月饼的热情持续的上升，月饼成交额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在2017年，也就是今年，淘宝月饼成交的均价却首次下滑了，而且呢，这个跌幅更是高达了1/4%，25%的量。一方面呢，其 其实是高涨不减的消费热情，另一方面呢则是持续走低的消费单价，也许说明月饼现在大家正在回归理性、就是大家在购买在回归理性。 对，这个大家就是从原来的这种送月饼礼盒啊，外边要包一层金子呀，然后里边还是那块月饼，已经这个又重新的回到了我们原本那种纯真质朴的，我只想送给你一块月饼，代表了我完完全全圆圆满满的真心。 我们两个要比划一下， 对，还是挺好的。 心，对对对，因为月饼它其实最初的含义就是家人团聚在一起赏月，然后欢聚，然后同时呢，月饼也是圆圆的，然后里面的馅料很饱满很甜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象征一种幸福和收获，因为是在秋天。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回归它月饼本身的一种含义和寓意，还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这个既然说到了月饼，就不得不提里边的这个王牌馅儿。五人。 大哥，你爱吃五仁月饼吗？ 我小的时候特巨爱吃五仁月饼。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提一下小时候。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时候特别爱吃，就旁边街坊卖的那种，就那种小的手工作坊，他们自己做的那种月饼，然后烤的干干的，里边那种还有奇奇怪怪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里边那个红绿掺杂的东西，然后还有像那个丝条状的东西是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它很好吃。 我其实并不反感五仁月饼，我跟你一样。对，因为小的时候是老家就是自己去做这个月饼，因为老家一般会把自己的就是自家去准备料嘛，像什么葡萄干啊，什么花生豆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自家的这种买好的非常干净，然后首先这个选料上就特别好，然后再打出来它可能也没那么油，所以特别素的感觉，然后吃起来又特别的香，因为都是一些这个杂粮，包括黑芝麻，还有这种这个花生仁儿，它本来就是满口含香的，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从小到大可能就是因为吃自家这个自家去打的，所以说对五仁月饼并没有那么反感。 对，但是像现在呢，这个去年不是有一个，不是去年啊，喊了好多年这个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啊， 对， 就是这种感觉。你说人家就是一个，人家招你惹你了， 对啊， 月饼界，对不对？ 对 对，就到现在出了这个五仁白果、五仁桂花、五仁肉松、五仁杂粮、五仁牛肉、五仁豆沙、五仁月饼、想让五仁月饼离开月饼界，确实实现起来有点困难。而且啊，就像我们俩这种喜欢吃五仁月饼的，也确确实实不知道那些，它的缺点呗。 可能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就大家没有说出来，但是觉得就是正常，五仁月饼挺好吃的。 对啊， 然后可能真的非常反感，可能他就不喜欢吃里面的花生仁，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就是一直在反感这个五仁月饼，所以他就说出来了，那可能会有号召起来一些就是真的不太喜欢吃的。但是你看我们的阿里数据哈，这个是比较权威的大数据，就显示了五仁月饼仍然是跨界之王，同时呢五仁月饼也是雄居口味之冠哈、这销售量的口味之冠。所以说这个看来喊了很多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还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可能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它是最传统的一种选择。 对、这个说完了这个五仁月饼，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应该作为北方人来说很少在之前或者是前几年的中秋节当中会很少见到的一种月饼形式，就是广式月饼，还有苏式、滇式、港式的月饼啊，现在要开始遍地开花了。 因为可能更方便去购买了哈，原来的时候比如说鲜花饼还要去让人家寄 过来，对，还要去人家寄过来。 对， 现在你在这个某宝网站上一点啊就能买到了。 对对对， 为什么它这个现在在这个小范围内或者是更大的范围内遍地开花呢？因为它的保质期要比传统的月饼要时间更长，而且材料这个他们的馅料的种类更加丰富。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那个那个藤椒牛肉， 藤椒牛肉，我现在想吃里面的 藤椒牛肉，还有什么那个火腿 云腿， 对对对 对， 还有各种 云南那边的， 对，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味道的这个馅儿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还有极具性价比。单凭这三点的优势，就能让这个广式月饼成功的统治全国。 所以说它还是带一些优势的哈。 嗯， 而且像今年呢还出了很多奇怪的，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还有这个小龙虾的，还有牛蛙酸菜竹炭月饼，然后还有很多网红，比如说对星球月饼，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但是 星球月饼应该坐着就跟那星星似的， 星星似的。是五角星吗？ 不是 啊，不是啊、 就 是 是 一个大球是吗？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 差不多 圆球， 差不多 哦。 对，应该是这个月饼、啊。 然后就觉得他们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啊，它的涨幅也是非常大的。那搜索量呢，是从9月17号开始算，疯狂的增长，幅度是高达56倍。对，现在也是很多店铺宣告售罄了。所以真的是销量暴增啊！大家可能追求完传统之外，更喜欢去追求一些很稀奇古怪的、 很新潮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很新潮的东西，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在但是啊，在各位尝试新的东西的同时，毕竟中秋节作为这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它原本的意义上呢，就是当年这个嫦娥跟后羿两个人长相厮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嗯、 然后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后羿呢就会摆上几个月饼啊，然后瓜果梨桃啊，去祭奠一下嫦娥，也不是祭奠，去纪念一下嫦娥。对对对，然后这个久而久之呢，这个也就流传到了民间，然后也就变成了一个传统的节日中秋节。 对， 大家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合家团圆啊，这个大家围在一起吃个饭啊，赏个月啊，看个这个晚会啊，看个电视啊，啊这个赏点零花钱啊，这些还是咱们最主要的传统的这个美德，或者是说节日它想表达最重要的意义，大家也不要忘了它原本的这个意义。为了这个买月饼送人啊，或者是说我更想通过我的一些其他的礼物啊，来去给爸妈带来我这个长久以来没有回家的这种关怀。 嗯，回家才是最好的一种礼物哈。 嗯， 跟家人团聚，对，要是回归到它的本真。 对， 然后其实我突然想到，你像大家就是对于月饼的口味有争论、 嗯、 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吧，像这些都能吃得到，所以就不太喜欢那种原始的那些东西了，所以才会不断的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哈，所以可能这也是它产生的一个原因。 嗯，对，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些网红月饼在这个网友们眼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一起 来 看。 节到了，我们准备做一期月饼的评测，请小伙伴们来聊聊各自对月饼的喜好。没想到， 最想吃什么月饼？ 当然是我们葱式月饼啦！ 龙华的双黄莲蓉超级好吃， 我喜欢精致的、贵的、健康的。 小的时候家里面一直吃的都是五仁月饼和豆沙月饼，每一次从中秋要吃到过年。 凭什么黑我们东北五仁？五仁就像我们东北人，就是实在。那么多果仁，一个月饼顶一顿饭，吃了饭的你就吃五仁。 为了公平和正义，我们把这些月饼都买来了，并且从健康和口感两个维度帮大家挑选皮薄馅多口感好还相对健康的月饼。 你看这个，你看它都流油了好不好？ 这边是我的、 嗯、 走开走开，真的走开， 真的很好吃。 你手里的油不要擦在我的身上。 本来觉得芝士和小龙虾放在一起很奇怪，但是这个月饼不仅不奇怪，还非常非常的好吃，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肉饼皮烤得酥酥的，肉很鲜，一点都不肥。 你知道你现在跟我说话就是一股包子味吗？ 现在加了榨菜， 嗯， 然后你就 现在是一股烧饼味了， 吃到一些咸味。就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欢特别纯的那种肉味，你可以选这个。好吃吗？ 嗯，好吃。 嗯，有水吗？ 有点噎。微咸跟微甜在一起，软糯又包裹着蛋黄的那种，它又软它又碎，就很爽。 真的太油了。 嗯，咸肉月饼很好吃哦。 吃完这一轮月饼之后，我还是要为我们的酥食月饼疯狂的打 call， 因为真的很好吃。酥皮很脆，刚烤出来热热的那种感觉很幸福。 双黄莲蓉这一种还有吃就是过中秋的感觉。鲜肉月饼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还好吃挺多的，就是不觉得自己在吃月饼，但是还挺好吃的那种感觉。 啊，又是五仁月饼。其实五仁月饼离开月饼街好吗？硬得像块砖一样。 凭什么黑我们五仁月饼？你是没吃到正宗的好吗？ 这里面是有沙子吗？ 傻子，那是冰糖，快下去。 嗯，倒是肉吧。 很甜。 在我心里呢，五仁第一，哈密瓜第二，其他我不 care。 五仁还是不能接受，感觉还是太难吃了。但是今天吃的这些豆沙的，觉得和平时吃的不一样，感觉改良了很多，甜而不腻，表示还可以接受。 你们宝岛台湾中秋是什么月饼呀？ 像是桃山皮的话，它的热量的话通常都会比广式皮的低一点，所以桃山皮的月饼的话可以选择一下。 第一次吃带咖啡的月饼，这应该是月饼中最不甜的月饼了，有可能是今年的网红月饼。感觉就像是那个榴莲肉，我觉得应该是榴莲控的最爱，就感觉好有弹性。 嗯，它的饼皮粉粉的，然后又很厚。 刚吃完这些，里面有虾子的，给我惊喜，很精致的感觉，然后皮也不油。 我觉得可是在里面最喜欢一开始吃的那个芒果冰淇淋，因为它吃起来不会太甜，然后它的饼皮 QQ 的，然后吃起来像冰淇淋。 从热量角度来说，饼皮里冰皮月饼皮热量最低，广式月饼皮热量最高。从脂肪角度来说，鲜肉、火腿、芝士小龙虾这些肉类的月饼脂肪就很多，五仁里面的坚果也含较多脂肪，当然个头小总是不会错的，30克的月饼和100克的月饼各大数值方面都差很多。最后，月饼节一年只有一次，吃个开心，可以挑选你最喜欢的口味。如果你喜欢的是超高热量超多脂肪的火腿月饼，一次只吃一小半就好啦。以上评测的所有月饼的热量呢， 哎，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月饼评测，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对各位的这个味蕾产生一定的冲击啊？ 可否满意呀、 啊？嗯，如果满意的话呢，大家也可以 进去。 对，如果满意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各大商店啊，自行购买一下你想吃的月饼，比如说今年的网红月饼， 嗯、 这个藤椒牛肉、 嗯、 啊，这个龙虾。芝士龙虾、酸 菜 牛蛙月饼等等等等，都可以买给自己的家人去享用一下这种奇奇怪怪味道的月饼啊。 对的，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感觉哈。 嗯，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事情。 对， 嗯， 这个毕竟今天是9月30号，明天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10月1号也是中国第68个国庆节。 嗯，国庆节哈，那最近。在生活当中大家应该也是发现了有很多 title 都写着我爱你中国，那不管是我们的 OFO 小黄车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我爱你中国、 嗯、 还有或者是厉害了我的国哈， 对对， 各种各样的， 昨天在 这 个国贸37上， 对对对， 不是打出了一个巨型的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外面，就是大楼外的， 对对对，就大楼外面打出了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标语， 对对对对 啊，大家也是欢聚一堂来庆祝我们的祖国诞生68年。 嗯，那最近呢，在网络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发起，就是我来自中国，或者是说我爱你中国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征集， 嗯、对，或者是有一种骄傲叫做我是中国人， 对对对， 毕竟最近发生了这全世界范围之内发生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事件，都是跟祖国强大或者是说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有很大关系的。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地震，还有海啸，这个祖国当地的大使馆就是直接动用飞机就把所有人都拉回来了， 对， 然后留下了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那儿， 嗯，不断的展示着咱们国家的强大哈。与此同时，网络当中很多人也都通过自己的方式，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的百姓也好，都用自己的方式来为我们的祖国加油。 嗯，对，在节目的最后呢，通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送给各位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努力奋斗的人们啊，因为 我们是也要 这些人，对，也要送给自己，因为这些人啊，才是建设我们祖国的也不能说这样吧，就是所有人都是见识我 们的小小的努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拼凑成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嘛。 哎，对对对，最后一首歌曲《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没有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是不停歇的哦。好， 拜拜 拜拜。 去，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如此滋润着我的心窝。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飘飘的北国。